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电波当中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个省钱的话题。我们很多时候强调性价比，没错的，出门旅游我们也要强调一个性价比。那么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小彤为大家盘点出十大国内最便宜的旅游城市，信不信由你喽。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一个城市旅游，会担心那里的消费是不是很高。旅行当中花费的最大的支出呢，应该是到达那里的机票钱或者是火车票钱，其次呢就是日常开销了。那么今天呢，这十个城市都有哪些会让大家放心消费呢？一一为大家盘点出来。首先给大家推出的就是成都了。成都是一个让人去了就想放慢脚步过上安逸生活的城市。这里是天府之国的省会，这里的美食遍布街头巷尾。在成都，30元就能吃饱吃好的小馆子遍地都是，千万不要因为它装修不够精美而嫌弃它。要知道，只有这里你才能尝到当地最美味的成都菜。市区的一些景点呢，还包括春熙路、锦里和宽窄巷子，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地方，也都是藏着美食的地方。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景点也都是免费的，这样一来呢，既尝到了美食，又省去了大笔的门票费用。而至于娱乐项目呢，具有特色的掏耳朵、按摩也都是几十元就能搞定的。 所以说成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省钱旅游城市，相信大家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吧。而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呢，也是成都周围的一些古镇。在成都的周围有非常多的古镇，这些古镇呢离市区并不算很远，而且都是各具特色的。到了古镇里去品尝镇子上做的地道的四川菜呢，我敢打包票，你会尝到四川人自家做菜的味道，非常值得一试。这也是小童本人亲自体会过的，所以呢，第一个推荐给大家。我们从西蜀南国回来，去往北国哈尔滨。哈尔滨有着中国莫斯科之美名，冬季呢，这里是最为迷人的时候，也是最冷的时候。冬季的哈尔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哈尔滨的消费水平并不算太高，住宿快捷酒店的话呢，一般在200元以内就能够搞定了。而吃的话呢，街头随便进一家东北菜馆，我敢保证味道都还是正宗的。而且特别要提示给大家，东北菜馆的菜码非常大，一般三个朋友或者是四个朋友点2到3个菜，或者是2个热菜1道凉菜，会让大家吃得饱饱的，根本没必要点太多的东西。那么冬天去到哈尔滨一定要去看冰灯了，除了冰雪大世界的这个门票稍微有一点点贵之外呢，其他的景点都是免费的，包括中央大街那条很具有国际范儿的大街全都是免费逛的。接下来呢，我们去往重庆。火锅、夜景、美女是重庆的三大名片，来到重庆看美女和夜景当然是不收费的了，不过吃火锅呢也不算贵。这里的著名景点洪崖洞呢也是免费向游客开放的，非常的划算。而且对于到了重庆不得不吃的火锅呢，其实也是经济美味的，完全不用担心价格的问题，所以说去重庆旅游也非常适合穷游的旅友们。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其实本人呢还没有去过重庆，我也特别期待有朝一日能够有时间踏上重庆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也一定要去朝天门码头看一看，就坐在码头边吃火锅，或者是吃重庆小面。 和目睹沧海一粟尘封的污染，把山与几世轮回情也有几大雨过门，未见转身，富贵一生，留一世的泪痕。宝莲灯微弱光芒触犯了天神，龙门月掌握春秋，齐汉江州龙，甲骨之吻，青铜浅唱着青色苦灯，雨水深，宇宙英文低声，松早屯，深宫走重庆城，800多年轮，风势十几城门，两江交汇山城末，我万种声，几黑夜等黄昏， 帐落春秋，起寒江愁浓，夏枯枝温，新冬之本，一句离骚牵肠，这青色苦等，雨水深，宇宙英文笔声，双刀断，深宫角窗金城。墙上的时间重复我的指纹，缘分弹指一瞬是我们，缘分弹指一瞬是我们，朝天漫长宇宙是永恒。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继续为大家盘点中国那些最省钱的旅游城市。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吉林，这里也是朝鲜族人民最多的省份，所以说到了吉林呢，一定要去好好品尝一下地道的鲜族美食。但是呢，也不用担心，这里的朝鲜人家做的饭呢，价格也都是非常合理的。去吉林旅游，中国十大名山之一的长白山和松花湖是最引人入胜的景点。长白山的门票呢是125元一位，松花湖呢是30元，200块钱以内肯定就把这里的门票问题都解决掉了。而全省的住宿费用都不贵，一家不错的酒店价位也是在200块钱左右就能拿下，所以说去吉林旅行也还是蛮划算的，又有美食，还有美景相伴。离这吉林不远的就是辽宁沈阳了。沈阳呢，是一座幸福感指数非常高的城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沈阳的消费水平并不算太高。这里的人们生活非常富足快乐，在沈阳，饺子、熏肉大饼、火锅、东北菜都是量大份足，而且价钱便宜，保证你吃好又不贵。如果去沈阳旅游的话呢，我觉得不用非去那些旅游景点，毕竟沈阳的故宫到底没有北京的有看头。我倒是觉得可以放松心情，在沈阳的步行街逛逛街，吃吃小吃，反而呢，能够更好地体会来自这座城市给你带来的幸福感。从沈阳呢，继续往南走，会到达张家口。张家口也是京郊旅游的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张家口有青山绿水，也有大漠孤烟，坝上草原和崇礼滑雪场都深受游客们的欢迎。去往张家口旅游，你只需要带上相机就足够了，在这里可以尽情地享受来自大自然的免费馈赠。好的，各位亲们，继续我们的省钱之旅，下一站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西安。今日的西安不比往日，再不是一座座古建和一堆堆墓冢就能诠释的城市了。现在的西安城垣依旧，雁塔高耸，抬眼也有高楼大厦，街头巷尾遍布着各种美食，书院门里古色古香的书卷气弥漫开来，妙笔生辉。 德福巷便街的现代酒吧与咖啡厅是年轻人的入夜天堂。西安的美食也是又多又便宜的，让朋友们在这里体会大唐盛世的同时，又能够遍尝美味。我觉得名副其实的可以入围中国十大最省钱旅游城市了。 躺在楼宇中，聆听着午夜带的痛，把痛藏在脑中，从未听见的响动，贪恋着安逸在路上，却行色匆匆。脚步中，在这岁月的泪和梦，到现在已悄然无踪。悄然失去放纵，还躺在原地做白日梦。昏沉的日子，只是残喘的沟通。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继续为大家盘点中国十大最省钱的旅行城市。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城市呢，我对它当地的美食可谓是情有独钟的。每每想起电视画面上一个小小的女生一顿早餐要吃下一大碗兰州牛肉面，我就特别羡慕兰州人。我没有去过兰州，但是我特别希望有一天也能像他们当地人一样，就坐在街边的摊上 吃一碗大大的兰州拉面，那种味道一定是最地道的。兰州这座城市的物价呢并不高，一碗正宗而又地道的兰州拉面也只要10块钱以内就能搞定。而兰州的旅游资源呢无疑是相当丰富的，百里黄河风情线赋予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美丽，而香比林的敦煌是众多旅游爱好者心中的朝圣地。接下来呢，我们去往安徽黄山。我接下来要说的黄山呢，指的是安徽省的黄山市。黄山的美绝对不是单调的，无论是天下第一奇山的大气磅礴，还是西递宏村的水墨浓彩，都会让人沉醉。而黄山市呢，本身消费并不高，除了住宿之外，黄山门票淡季是150元，旺季是230元，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什么大笔的花销了。而走在黄山市或者是西递宏村，这些地方都是不收门票的，而恰恰这里的景致正好是一步一景的江南山水画。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因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 今天呢，为大家盘点中国十大最省钱的旅游城市，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城市没有说，这里就是帝都北京。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了，什么帝都北京会省钱，可能很多小伙伴们都会质疑我，帝都啊消费那么高怎么会省钱呢？别急，听我给你慢慢解释。 那么如果来帝都旅行的话，你想住宿呢，可以选择高大上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青旅和快捷酒店，这些都是不贵的，而且也是非常省钱的选择。青旅的话呢，一晚上100都用不上，而快捷酒店呢，你不要选择在市中心的那种，我觉得也不会超过200块钱的。提到吃饭的话呢，帝都可以说是汇聚了世界美食，什么好吃的都能找得到。但是想省钱的话，团购你懂的哦。北京稍有些名气的馆子，几乎是都可以有团购的。吃住不是北京省钱的重点，景点门票和交通费用才是更优惠的。帝都的便民优惠还是不错的，那么公交出行还有地铁出行呢，既方便又快捷，而且省钱。如果是景点的话呢，比如说像后海呀、南锣鼓巷啊、798啊，还有众多的博物馆和公园呢，也都是免费参观的。所以总的算下来，北京旅游还是蛮划算、蛮省钱的。那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好朋友们的是，来北京旅行呢，一定要在网上查看好你所想去的那个博物馆哪一天休息，哪一天开放。另外呢，还要准备好你的有效身份证件，提前进行网上预约，以免耽误行程。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